大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小孩子肌肤接触越频繁越聪明吗？ 哎，我说媳妇儿，这又在这干生气啥呢？这谁惹着你了又啊？ 哎呦，我可是被我那妹妹小凡给气到了。 啊，我那小姨子又怎么了？ 小凡他们家的老二啊，他根本就不怎么抱着啊，你说有这样当妈的吗？ 这孩子照顾好一点就行了呗，这干嘛老抱着，捂痱子呀？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 啊， 经常被抚慰的孩子能够刺激大脑发育，哎， 就是更聪明的意思是吗？ 对呀。 我觉得你这伪科学，那多摸几下就聪明了，那太简单了，天天摸孩子得了呗。 对的，你别抬杠啊，在婴儿时期孩子大脑发育就需要多抚摸，不信呢咱们去问问专家。 呵，你这回这么笃定的问问呗。 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妈妈说对了。华盛顿大学脑科学研究所副主任、牛津大学教育学博士迈尔福主导过一场这样的实验。研究人员分别安排了两组婴儿，都是7个月大。第一组宝宝的手或脚被触摸，第二组宝宝则看着别人的手和脚被触摸。结果证实了这个手法。 哎，专家，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 通过脑磁图一观察宝宝们的大脑，发现所有的婴儿在小手被触摸时，他们的体感皮层都会被激活，而小脚脚被触摸时，除了一个婴儿没有激活，其他宝宝的体感皮层都被激活了。研究表明，肌肤接触越频繁，触觉器官向大脑皮层传送的刺激也越频繁越强烈，这有利于促使神经系统的发育，也有利于促进大脑小脑平衡的发育。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那你甭这，你这刺的我了，你赶紧摸儿子去啊！ 人家说的是婴儿，你儿子都几岁了？ 啊、哦，我还打算你走了之后多摸摸我自个儿呢。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北京教培业开展同业互助，机构间可以免费转课。近日，北京市举办民办教育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参与。活动当中，机构之间通过提供岗位、接收人员、免费转课等方式，解决教培行业人员的就业难题，同时免除购课家长的担忧。在对接会上，多家教培机构与招聘用人单位进行了洽谈，并集中签订合作协议，由招聘用人单位提供适合岗位，实现教培机构人才的就业。过敏性鼻炎会让人变傻吗？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不仅影响孩子的生活质量，病程较久、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有可能发展为哮喘。如果不进行干预，可能会引起的病状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 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嗅觉障碍、非化脓性中耳炎、鼻咽炎、咽炎、鼻后漏综合征。孩子则可以引起腺样体肥大，表现为打鼾、张口呼吸等，甚至有新研究发现，过敏性鼻炎恐怕还会让人变傻。2020年7月份发表在儿科过敏免疫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花粉季节对于过敏儿童认知功能的受损。研究人员指出，花粉过敏儿童在花粉季节时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且症状越多，认知测试反应的时间越长。过敏性鼻炎除了影响认知功能之外，还会对社交、精神和心理状态产生不利的影响。有研究显示，鼻部症状与焦虑、情绪和行为问题显著相关，因此一旦得了过敏性鼻炎，千万不要硬扛着。繁星戏剧儿童剧《繁同戏社二超级小英雄》第六轮来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超级英雄梦。唐三千、宋八百，英雄人物不计其数，岳飞、关羽、赵云、秦琼等，他们不仅在英雄的历史舞台上发光发亮，也让戏曲舞台熠熠生辉。除了这些大英雄，戏曲舞台上还有很多小英雄，花木兰、哪吒、孙悟空，他们机智勇敢，年轻无畏，书写着一段一段的传奇故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21号，地点就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目前还有144元最低票价。小猪佩奇中文版舞台剧《小猪佩奇欢乐派对》来了。在这个美妙的夜晚，猪妈妈筹备了一场惊喜的欢乐派对，他们将在海狸姐姐带领下看猪爸爸打扮成魔术师，和特别嘉宾们一起变装。小羊苏西也来加入这场庆祝，还有家庭节日、探索游乐园、搭乘热气球等等。这场晚宴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5号到7号，地点就在朝阳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你听说过过程戏剧吗？你知道戏剧如何把孩子变身为小侦探、小历史学家吗？你相信学龄前的孩子会在短时间里原创歌曲、排演舞蹈律动吗？是的，这一切正在小小的儿童戏剧营里发生。无论是腼腆害羞的宝贝，还是活跃好动的小顽童，专业的戏剧老师都会引导孩子找到最舒适的状态，展现他们最本真、最具创造力的一面。那么儿童戏剧营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戏剧教育中容纳了哪些被大人们忽略了的重要成长理念？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的研究者阿琼老师，欢迎您。 好 ，Hello， 大家好。 前两集节目啊，我们跟阿琼老师一起来聊了一聊儿童的戏剧教育哈。其实儿童戏剧教育里面是包罗万象，非常丰富的内容，孩子呢也非常喜欢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啊，去玩耍。不过呀，有一些家长他可能觉得戏剧啊，因为我们去看成人戏剧的时候是坐在剧场里的，而台上的这些演员他是要表演的，要有台词，要有这个手眼身法步哈等等，它具有观赏性。可是孩子的参与的这种戏剧呢，它似乎并不好看，但是从孩子自己的角度出发，就觉得这个很好玩。孩子会根据啊他自己的被分配到的一个角色啊，在剧场里跑跑跳跳啊，玩玩闹闹。所以这个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家长去了解到这个儿童戏剧教育，它虽然是玩，但是它不仅仅是玩， 它还是有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在里边。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戏剧教育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真正的啊玩得开心，并且能够玩出新意呢？ 嗯，所以的确是非常好的问题，尤其是其实像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想努力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能够去和家长沟通的。因为比如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点在于可能也是我们一个做戏剧教育的一个小小的困境吧。因为就像我们如果跟成人一起工作的话，成人工作坊当中，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环境设到每个成人都可以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所顾忌的话，其实这个环境一定是要营造是非常安全，或者是说是没有人感觉在看着你的这种压力性，对吗？那有些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工作坊的时候，我都会让家长们不要进教室，就是孩子们，即使孩子们进教室，刚进教室可能有点担忧，但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在之后孩子们就是因为如果有旁边一直有人看着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压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造成的一个困境就是家长其实并不知道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是的， 也看不到到底做了什么，然后看照片也看不明白，就感觉哎好像就玩了一些游戏的样子啊。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的途径就是如果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可能组织一些家长的工作坊，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戏剧教育很难就是我们会说很多，但是真正的如何让他能感受到，就跟戏剧教育本身的魅力一样，就是让他们去体验去感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做成人的工作坊啊，也让家长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让他们也玩起来，可能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最后再做一些就是可以彼此交流的这种相当于discussion 这种状态，他们可能就会更理解这是在做什么。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你应该也会知道，因为在营地当中其实每一天之后会写一个很长的日报嘛。 是的， 对，那像这个日报呢，我会把它总结为是戏剧日报，就是因为每天我们故事发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相当于是一种相当于像杂志的形式，我要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也会写得很长，写得很详细，就是因为我想要家长能够真正的通过这些文字感受到他们这一天当中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干什么。而且尤其在日报当中，我会经常会加入一些对举例子，或者说真实的写入孩子们当时他们说出的语言，或者说他们讨论当中的这些细节，从而让孩子让家长们了解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是有多努力的想要去解决这个事情，让家长们能看到其实在这个戏剧教育当中很多时候是我觉得最好的戏剧教育是一定是能够调动出孩子的对学习的主动性，就他自己对求知的欲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在这过程当中希望能让家长们看到就是我们容纳了多少的东西，比如说即使是一个故事，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去做扎染啊，然后扎染之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着说那我如果要做一个舞蹈我们该怎么样，就甚至说这个创作的过程能够让家长能够看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看到，对，就是让他能体会一些这样状态。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孩子的确他做完之后他出来一定也会跟家长聊，对吗？也会跟家长说但是有些时候尤其在营地的话是因为一天的内容真的很多， 是的， 第一时间你要 孩子有的时候他记不住啊，或者说哎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儿，他说一两句就没有话了， 对， 但其实他经历了很多， 对，而且有些时候其实家长问的问题其实我非常能明白，可能说哎今天干了什么呀，其实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说 对你问一个有一个人问你今天上班完之后说哎你今天上班做了什么，你第一时间可能也很难回答出来。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家长的错，因为家长的确又不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要说通过日报里我给到一些很细节的点，如果说家长很想更了解的话，可以用一个更细节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今天听说你们那个说要做一个祈福，什么是祈福舞啊？那如果你问了这细节问题的话，孩子可能就甚至给你跳出来了，说啊，我们做了这个这个，然后以及为什么要做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这也是通过这样的日报，也是想要更多的能够给家长一个出口，去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好的去跟孩子们交流，然后从孩子们的口中或从孩子们的状态中了解到他在今天 他的学习或他在戏剧教育中他的体会他的成长。所以说这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也在努力各种不同的方式想要说能够让家长更好的了解到，就是说在戏剧教育当中孩子就是除去说我们所谓的就是能够培养的自信心对吧，创造力，然后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他对于就是不是说不需要回来说我还要去逼着你再去学什么，他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 对，其实小朋友们他非常喜欢，孩子的喜欢就是一个最好的检验的一个效果啊，他能融入进去。而且刚才其实您也给家长朋友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不管是参加戏剧营还是说孩子从学校从幼儿园回来之后，家长想要了解他一天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可以就是从具体的问题开始问啊，就很细节的问题，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他就会比较愿意的去跟家长去分享啊。对，那刚才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哈，其实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觉得既玩的开心啊，同时他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收获啊一些内容，他能玩出新意。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多的考验其实就是在一个戏剧引导者或者这个设计这个内容的这个人的考验，就在于你平常有没有以孩子的视角尝试去看这个世界，或者是对，因为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经常有家长也有孩子，就是很多时候是家长吧，还有就是从业人也会问我说阿琼你怎么会看到这个就想到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答案可能也来自于孩子的口中，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做一个活动的话，比如说那个讨论的问题，像我说尤其是小林的孩子，他的问题可能是完全不相，就是跟我问的问题就是答非所问，但是他说出的点可能就是他感兴趣的点，那这个时候这个点可能就会在我的脑子里有印象。然后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大家可能也都会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会发现，你有时候问他说这个鱼里这个海里的话除了这些东西还会有什么，可能会有孩子就会讲到说你们还有种特别的怪兽啊，这怪兽怎么怎么样，要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我说哦，有可能。那就是如果当很多时候孩子都会有这种想法，你会发现其实怪兽莫名的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对吗？那所以说，那像之前我提到说在狮城我当时知道水下古城和这个，我就想说那我以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能够让这，我想说既然孩子对怪兽有这么大的兴趣，那不如我们就做一个跟这种有关系的。可是那怪兽，那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其实是很多传说中的神兽的，对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像新年年兽，对吧？即使现在这些故事可能不太被传送了，但其实很多这些都是发生过的，或者是说被传送过的，就是一直存在在一些古籍极点当中，像山海经中那么多的怪兽，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资源。那孩子既然也对这个感兴趣，那为什么不把它结合起来呢？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玩出新意这个点吧，其实玩得开心这个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孩子他感性，让孩子开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让孩子在开心的过程当中又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对教育戏剧者的一个考验，就是你要看到他感兴趣的东西跟哪些你可能会给到他，可能他在当中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些点是有关联的，对，你要找到那个关联点。比如说像历史古北的话，我找到的是历史这个关联点，但即使在历史也不是所谓说很枯燥的历史，而是以一个孩子能够喜欢的以及说孩子感兴趣的一个历史点来开始，那就是这个历史当中可能也是跟古代的孩子们有关系的。那对于孩子们感兴趣的怪兽，那我不是说纯粹就是我们就是假想怪兽吧，而是说其实在古代我们的中国文学当中其实有很多所谓的神兽啊，以及中国传说当中有很多这种神兽的记载的，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对，那所以说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比如说即使在侦探这个故事当中吧，那侦探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侦探可能跟古典文学这种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侦探 作为一个好的侦探，你要涉及到的一些比较基本的技能，对吧？观察力、倾听力，以及说就是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这是很重要的。那既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而且同时在这个探案当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七到九当中过程，就是说我们会不会需要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人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三个嫌疑人好像然后说嫌疑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能力是你要学会如何去自主的去研究一些东西。那孩子们就想说，那我们现在就在一个这个度假村这里，之前肯定在这里是有些人知道这些人的关系的，然后甚至有孩子会想了说，也许我们可以去酒店的前台看看能不能那些人给我们提供一些消息等等。其实这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那像这些点，虽然他们在学习当中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学习到真的是真的有知识型的，比如像历史型的，对吧，文学当中的一些东西，那有些时候可能更偏向是软实，我们所谓的素质能力，软能，就是我用素质能力来说吧，就是一些很多可能不是有形的，但其实是在无形当中。就像刚才之前你也提到过，就是在这个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他虽然可能说以后在真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完完全全运用到相同的，说我要去调查三个嫌疑人的背景，但是有可能他会在过程当中遇到说，哦，如果之后在我生活当中，我在酒店当中遇到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知道我要去哪里求助，我知道我在哪里可以获取信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学习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融入在其中的。对， 是的，其实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灵感哈，也可以把孩子喜欢的和一些您想告诉孩子的这个主题，然后找到很多的这种连接。对，其实我发现您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啊，一个像戏剧教育的工作者，要一直保持有孩子的视角。那平时的这些灵感啊，您是从什么地方来获取的呢？比如书籍呀、影视作品啊、旅行啊，还是什么呢？ 其实都有的我个人就很喜欢看那个就是所谓的动漫电影嘛，比如说像迪士尼的一些这种电影啊，还有像书籍绘本我平常也很爱看感觉有点就像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是吗对，但是可能我看的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我关注的点，有时候我会比如说我在电影院的时候，有时候看这种电影我可能看的不止屏幕，如果电影院有孩子的话，我还会看孩子的一些反应有点奇怪其实就是对，就是会观察到他们，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就是很有些时候问关于说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很难是说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就是戏剧引导者，其实平常我的生活就是我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在吸收，因为戏剧嘛，其实它是一个就像我们一直说综合各种艺术的表达的一个方式，但其实戏剧还有一个点在于，其实戏剧在某个点我觉得不仅是戏剧艺术，其实就是在反映生活的一个点，对吗？所以说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的感受我所有的吸收其实都可以是我灵感的来源。 其实刚才您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些灵感的来源哈等等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哈，就是在家怎么能够跟孩子戏剧化的玩起来。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也会问我说，哎呀，孩子每次来这里特别开心，我就想说我回去我能用什么样的办法哈，能够就是跟孩子玩起来。那其实我每次给到的建议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不会要求孩子们要成为一个这个戏剧领域的专业者因为这个其实要求也很难，家长其实在家里跟孩子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对吧，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处理。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运用到的，就是一些基本我们用在教育戏剧里面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比如说学习或者和孩子交流不一定是要坐着就是听着的，也可以是玩起来的，可以是让孩子加入讨论的，对吗？比如说如果说有时候孩子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或者什么，你可以不用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可以说啊，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来一个家庭小讨论如果你觉得对吧，你觉得怎样，如果你是那个被抢玩具的孩子的话，你觉得你会感觉怎么样，那如果你觉得怎么样做会更好，让孩子去说。那这个其实就是可能就是 比起这种效果它会更好，因为它是自己去表达的，那它就自己有思考。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玩起来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在家里其实想要让孩子过一些比如说数学上的甚至是科学上的一些知识点，你看也许我不需要说只是坐在那儿看这个书，也许我们可以玩一些游戏啊，就是但这比如说就家里寻宝的这种游戏，就是说今天其实我藏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东西什么礼物，但这个礼物需要你自己去找到它，对吧？说我给你第一个小线索啊，在鞋柜那边，结果他找到鞋柜那边之后打开之后发现哎是一个3+3=几，或者是一个他最近在学的一个什么东西需要进行 review 的，就是回顾的一个知识点。那通过这个其实孩子就也在跟你玩，那这个玩其实那孩子可能就会有兴趣，对吗？就是不只是说我坐在那儿去做一个什么习题，而是说在这过程当中然后去做到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朋友们，我很多时候给的点就是能够通过孩子在戏剧教育中他的状态的反馈，然后尝试在家里也去运用一些，就是我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跟孩子进行互动啊，比如说玩起来呀，跟孩子们一起聊起来，然后甚至说就是甚至有一些实验性的这种项目，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一些理念性的东西，然后带入到家庭教育的环境当中，可能也是有非常意想不到的正面的效果的。 是的啊，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有一颗童心啊，也能够带孩子去体验和了解这个儿童戏剧教育，在让孩子们能够在玩耍当中有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那今天非常感谢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阿琼老师。 客气啦，也很开心和大家分享，也很开心和您聊天。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手把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 桥。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希望大家通过冰雪冬奥来了解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加油。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吉娜·爱丽丝，再次把我对北京的爱和北京冬奥会的期盼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 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胡帅，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